和挂满是的泪，我的天空为何总会灯裂，漂流在世界的另一边，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，你的天空可有悬着 Shut up.

是我，是我，爱是我。还给我一串钥匙，就这样在我身边消失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觉得一切都已太迟，却忘不了你的名字。走在街上，我泪流不止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你还给我一串钥匙，就这样在我身边消失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觉得一切都已太迟，却忘不了你的名字。走在街上，我泪流不止。相互凝视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街上的人群茫然无知，没人笑我太傻太痴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 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，忽隐忽现，就当全是一场梦，

中的牵挂。